翻滚，又一次的翻滚，林静言的反应出人意料的机敏，对君莫笑这完全不需吟唱的反坦克炮近距离轰杀竟然也做出了及时的应对。冷暗雷一滚之后又一滚，便已将爆炸的火光甩到了身后。玩猥琐，叶修这次可算是遇着对手了。林静言本身的风格可能算不上特别猥琐流，但是对付猥琐流他却太有一套了。没办法，谁让数年间日常训练经常做对手的是方瑞那个家伙呢？看到冷暗雷这一反坦克炮避过，场外霸图的选手们也深感叹服。 也就是他了， 张家乐一脸服气的神色。选林静言第二个出场，说实话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针对君莫笑的1%生命。是的，1%，但因为是叶修，也足以引起霸图的高度重视。作为叶修的老对手，他们这些人没有一个认为1%的生命会让叶修妥协，这家伙肯定会死命地利用这1%往死里恶心他们。果不其然，先是刷血，然后就是猥琐，嘴上还说你赢了。是的，大家毫不怀疑这一局赢的会是霸图，但是这赢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呢？所以这一局选了林静言上阵。血少的叶修肯定是玩猥琐，林静言那对猥琐是最有办法的。这不，刚刚这一手阴的，换是霸图任何一位真都没把握说不中招，但换了林静言就不一样，这记反坦克炮躲得还是相当从容的。再起身时，强力吸息已经发动，一弹身已朝君莫笑撞去。这一反击来得很快，但就两个角色目前的距离来说，这强力吸息的时机似乎并不太好，不会拥有太多的威胁。不过这样的节奏却相当克制猥琐流，猥琐流通常需要观察，需要思考，需要布局，高节奏无疑可以让对方少做几分算计。不过对于一些猥琐到骨子里的家伙，那连下意识的应对都是猥琐的，对付这种人只是这样的节奏还压不住对方的猥琐。但是林静言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日训练面对的都是这样的猥琐，强力吸袭可不是他应对的全部。飞身中，冷暗雷猛然间手一张，一把杀已经打出。强力吸袭赫然只是当作移动技能来使用的，抛杀攻击才是重点。攻击一下子从一个点扩张到一个面，原本只是想避让强力吸袭的移动，现在可就已经有些不够，想再追加移动却也来不及了。哇，抛杀纷纷扬扬地砸到君莫笑身上，滴滴答答一通脆响，叶修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将君莫笑的视角偏了偏，以免被致盲。但是冷暗雷此时已经落地，立即朝着君莫笑偏转视角的方向一步横移，这种相当微妙的技巧争取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很渺小的瞬间，但是有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瞬间就足以致命。冷暗雷勾拳，四道利爪挑起，却不料君莫笑的双手居然也在此时探来，他的视角没有朝向这边，出手却赫然是朝着这个方向，抛头。看着出手动作，林静言立即判断出来对手所选用的技能，双方的技能同时或是稍有点先后命中，都完全不会施展这一抛头的发挥，至于会被抛出的方向，那自然是前端那片火红的岩浆了。被生命只有7%的君莫笑扔到岩浆里涮一遭，这是林静言完全无法接受的。后跳，林静言宁可自己这记勾拳不中，也不会给叶修这样的机会。冷暗雷后跳一步，避过君莫笑抓来的双手，紧接着已经一步迈前，递出了自己的双手，抛头，同样也是抛头，以抛头对抛头，一退却再一进，避过对方的出招，再用自己的出招卡对方的收招。林静言也不愧是在这一职业上钻研多年的老手，抛头虽是柔道系的技能， 但就这技能，格斗系其他三个职业从荣耀诞生那天起就从来没有放弃使用过。只可惜林静言今天遇到的是从荣耀诞生那天起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职业赛场上的散人。散人的手中更有一把和君莫笑一起才被世人见识到的神奇银武。君莫笑手在后缩，这是他抛投的收招动作，但是本被拆成双截的千机伞却在这收招过程中已经并为一体，伸出的一端在冷暗雷双手探到之前就已经刺到了他的身体。千机伞毛形态，技能元武棍。冷暗雷被扬上了半空，此时林静言所能庆幸的就只是元武棍这个技能是不能直接将角色被抛出去，他至少不会被扔进岩浆。但是技能是死的，人却是活的。林静言突然发现扬在半空中的冷暗雷活过来了。抓取类技能在技能结束前是完全禁锢对手任何动作的，此时角色竟能活动只有一种可能，技能已经结束。将角色挥舞在半空就结束的元武棍意味着放弃了触地时才能产生的这一技能的绝大部分伤害，但对于此时的林静言来说，他的冷暗雷却遵循着运动的规律，此时依照惯性向着那个远比被元武棍摔地下要可怕的多的岩浆中摔去。挥拳踢腿，失去技能禁锢的冷暗雷在空中倒是活动自如，但是很遗憾，他的流氓完全没有可能在空中制造出什么位移的技能。挥拳踢腿略略晃动了轨迹，但是经验丰富的林静言已经判断出这些动作一点也不足够。鹰踏呀，此时的林静言多么怀念这个技能，完全不需要武器打制，只需要使用20的技能点，自己就可以在这一时刻改变这个让他束手无策的局面。但是偏偏他没有这20个技能点的支出，他的冷暗雷完全不会鹰踏这一技能。郁闷的他只能操作着冷暗雷丢出了一个汽油瓶，总不能让叶修就在下边这样舒服的看戏吧。只可惜这种泄愤的攻击也谈不上多具威胁，叶修轻轻松松操作君莫笑闪出，举起千机伞还砰砰放了两枪。压枪，这家伙居然还在使用压枪，还想让自己被送得更远一点。林静言继续操作冷暗雷挥舞着拳脚，压枪是需要准确命中空中目标的重心才能实现对移动的控制，真正活生生的角色，其实只有神枪手的射速能够间或地捕捉到一些重心。千机伞枪形态是步枪，两发就要装弹的射速根本就打不出多神奇的压枪效果。结果这时君莫笑这边千机伞又一抖弄，揣在腰间斜指上空，哒哒哒哒哒哒，一通爆射，林静言一口老血喷出，这不要脸的居然用格林机枪来做压枪。格林机枪的射速是有保障的，甚至快到成了对操作者的考验，但林静言不会对叶修的压枪技术产生什么怀疑，这门技术就他妈是这家伙发明的好吗？散人呐、啊、散人，啥技能都有，也太烦了吧。空中绽出的血花随着冷暗雷飞出，划出一道鲜艳的轨迹，岩浆张开怀抱将冷暗雷热情地接纳了，而后热情地燃烧着他的生命。林静言扭视角一扫，离岸近的地方叶修也很热情地让君莫笑摆好姿势准备迎接了。林静言泪流满面，干脆就不去挑战极限了，寻摸了一个虽然略远点但至少叶修的君莫笑没可能过来阻拦的方向开始求渡。冷暗雷终于从岩浆中爬出来了，身上还流淌着火焰，制造了一点伤害的尾声。全场望着冷暗雷48%的生命默默无语，然后就见叶修的君莫笑一边朝这边飞奔，一边还在屏幕里刷屏。 老林，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老林，岩浆的输出怎么样？很给力吧？ 输出确实很给力，半条命都没了， 但林静言此时能去搭着腔吗？ 你赢了。 林静言的回复赫然是叶修一开场时的那句话，但在此时这却是实话。这一局打成这个局面，对于叶修而言已经算是莫大的胜利了。 你还活着，怎么能说是我赢呢？ 叶修回复，还来了个微笑的表情。 你休想再得寸进尺了。 林静言回了句，冷暗雷已经冲出迎向君莫笑冲来的方向。 赢了。 从比赛角度而言，林静言终于是赢了，但是这场胜利即使是慷慨豪迈的霸图粉丝也真的很难报以掌声。 41%， 这是冷暗雷最终剩余的生命。击杀君莫笑那 7%， 或者准确说应该是 1%， 霸图付出了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多得多的代价。叶修从比赛席里走出了，换是平时那嘘声什么的肯定是要包围上去的，但是此时霸图粉丝却不知如何是好，只能以沉默应对。 哎，这场怎么说好呢？ 电视转播中的潘林和李一博也找不出什么措辞来总结这场比赛。林静言的表现要说糟糕真的并没有多糟糕，只是因为这个地图环境让他一次失手就负担了这么大的后果。 或者说叶修先一步找到了这张地图上战斗的要点吧， 李一博这样说。废话，绝大多数人听到后都会如此觉得，这种要点有点荣耀经验的玩家看一眼都会察觉到吧。先一步找到，叶修是先一步成功利用到了这点才是吧。